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43集。离北，费胜这几日如愿以偿，跟在江青山身边理事。今夜是觉西的军粮出了问题，还担任觉西布政使的江青山同样要入明理堂议事，没有个把时辰出不来。费胜犯了老毛病，想在办事房里歇会儿，打发了个小太监给自己弄点吃的来。费胜敲着二郎腿坐在藤椅上等待，忽然听着门响，他借着烛光一看，是韩城，连忙起身行礼。韩城冒雨才到，示意他起来。费胜上前为韩城解场衣。韩城说， 皇上已经传人问话了吗？ 费胜知道他这是在问别的，恭敬地说， 左帅来了，左千秋。 韩城一愣，接着呆了片刻， 到底是离北王，反应迅速，不给别人空子钻。左帅一出，去都就没有再能比得过他的人选。这离北铁骑还是离北铁骑吗？ 费胜附和没接话，他自知这些都不是他能够掺和的事情，所以能离多远离多远。韩城知道他的心思，也看不上他这一点。庶出的东西就是这样，没胆量也没气魄，整日就盯着眼睛跟前那点甜头，不思进取。韩城这般想着，还是和颜悦色地嘱咐他， 虽说这事情跟江青山有些关系，可到底不是他办的差，上面没人会怪他。你跟着他确实是个好出路，他下个月是要去中博，往后锦衣卫到那边办外勤都得靠你打点，小生好好做。 费胜赶忙应声，把韩城往外送。他低头给韩城提袍摆时，突然看见那袍角沾着些灰黑的脏物，立刻手脚勤快地给韩城拍了，口中奉承道， 大人这是步行来的吗？怎的？ 韩城陡然扯过袍角，费胜话音顿止。外头大雨瓢泼，烛光使得费胜的脸陷入昏暗中，办事房里刹那间落针可闻，但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，费胜被仰头几笑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谄媚地说， 泥点已经擦掉了，大人慢走。 韩城盯着他，缓缓把袍角松开，也跟着他笑了笑。过了半晌才说， 哼，办事去吧。 费胜带韩城一出门就冷了脸，他抬起手借着烛光仔细地看着指尖还残留的脏泥，那里边混杂着木灰，被雨水搅的颜色难辨，可是还夹杂着一点红泥，没有逃过他的眼睛。西宅烧了，西家用作染料的东西正是舶来的红泥，这东西金贵还不好弄，就是王府贵宅也没有西家这么能耐。去都里除了西宅就再也没有别家能用了，韩城这个时候去西宅干什么？费胜抹掉指尖的泥，背上的冷汗都是适才和韩城对视时冒出来的。他站在灯下思绪凌乱，却很笃定一件事情，就是韩城已经在那一眼里对他起了杀机。翌日左千秋便策马回离北，萧迟也随同海良仪把人送出城，他没法回去，却能把陈阳和古今调出去，跟着怀州磁州的调粮官员前去多办军粮。这次的军粮不能再出问题，萧迟也信不过六部的人，他在磁州早早安插了王宪，又让潘令把梁崔山调往怀州，这样一来离北军粮的统筹详情都在他眼皮子底下。萧迟也一夜未睡，就着冷帕子擦抹着脸， 待梁崔山回来我要好好谢他。 沈泽川坐在车厢里，昨夜守堂也没睡， 闻言说， 我已把他的家人安顿在了宅子里，有人巡夜看顾，为的就是能让他安心办差。怀州不比磁州，跟你我都没交情，这次让他们这么短的时间里筹备军粮，怀州州府心里必定不情愿。 怀州八年免交军粮，海良仪之所以考虑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负担得起。 萧迟也就盖着帕子，仰身靠着车壁，顿了片刻， 今日就要捉拿魏怀古，不能让他落在刑部。 他们跟刑部尚书孔丘有交情，上回吃酒也开心，但是这点情谊到底不能跟海良仪比。萧迟也已经绝了跟他们再绕圈子的念头，他要掐断魏怀古的退路，只能让这案子绕开三司会审，落在锦衣卫，落在沈泽川的手里。 魏怀古， 沈泽川摆弄着搁在小机上的腰牌，沉色想了须臾， 他既然已经拦下了飞驰一报，就是不想传到御前，可他又却临时改变了主意，这其中总要有个理由。 萧迟也想起昨夜明礼堂里的魏怀古， 他昨夜确实反常，依照他的脾性应该百般推卸责任，或是从户部挑个替死鬼出来顶罪，可他昨夜不仅没有争辩，还有问有答。 沈泽川指尖咔嗒一声停下了。 白马洲去年的丰收不佳，现在军粮被乙次充好，那么这么一大批的粮食去了哪里？ 萧迟也扯下帕子攥在手中， 谋财才要害命，这批粮食若是从白马洲出发走河州水道，就能绕开去都通道中博，挂上商牌，当作民粮高价出售。 年前就有了江青山要去中博担任布政使的传闻，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，那么事情就清晰了。 沈泽川抬眸跟萧迟也对视， 绝西布政司里有人一直在勾结富商倒卖军粮，从前是因为江青山坐镇严查，所以都是小打小闹，可是今年江青山要调离绝西，他年后就要入都述职，要走督察代审的流程，无法再监管绝西统筹军粮一事，给对方留下了空子钻。只是没有人料到他们这样大胆，还敢用煤雾代替。 萧迟也眼神深沉， 能吃得下这么多粮食的人寥寥无几，没有自己的商队买卖，绝技不敢碰。 西红轩， 沈泽川缓缓说道。 西红轩， 萧迟也肯定地说， 他死不是你我的缘故，而是他已经成为会牵扯到别人的弃子。魏怀古在坍塌案里想方设法地要西红轩顶罪，是不是因为他们两人私下已经做了倒卖军粮的买卖，魏怀古担心西红轩受到严查，所以一心想要他死？ 沈泽川又沉思片刻， 不错，西红轩确实说过魏怀古是为了钱，他当初那么快答应给魏怀古钱，说明他深知魏怀古为人，认为魏怀古会这样做。若是如此，西红轩已经死了，魏怀古没有必要再冒这样大的风险继续做。我疑心这次不是魏怀古自己做的，但他因为先前的勾当落了把柄在别人手中，所以他见到易豹便知道自己已经被当作了枪，跑不掉了。他这样不争辩，极有可能知道对方是谁。他此刻是想学花思谦，用他一条命替魏家及时止损。 萧迟也听着雨声，在这勾心斗角的空隙里微感疲惫。萧继明没做错，李北即使斩杀掉了伙夫，防的就是被人当作棋子，成为他们铲除异己的垫脚石。不，也许不只是垫脚石，而是确实想要借着这次兵败削减李北的军权，把一直以来握在萧氏手中的李北铁骑分化拆散，叫由去都来掌控。这样即便不能立刻拿下李北，也能形成监军督察的效果，从此束缚住萧氏的手脚。 如果昨夜左帅没有及时赶到， 沈泽川握住了萧迟爷的手，跟他在这狭窄的车厢里对视， 那么今早去度的新将任命就已经下达，离北铁骑 就不再是离别铁骑了。 萧迟爷的手很凉，他过了许久才抬手抚摸着沈泽川的发，哑声说， 离北铁骑是大周的铁骑，他由老爹亲手建立，远比我跟大哥更加重要。这么多年曲度不明白，我们是在离北做铜墙铁壁，不是乱臣贼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